嚟到第二部分嘅逻辑以外的人生旅程，继续有 Ruby on 同我哋倾偈，讲翻佢咁多即系咁十九年啦，做呢、這个新心灵中心嘅经验同埋一啲分享啦。咁头先讲到 Sakam 嘅，即系 Sakam 又比较其实比较少听噶，即系我都好奇啦，想知道其实点解 Sakam 你头先讲嘅话，其实做嘅类即系同个客人做嘅嘢，做大家同时间咧，你都会系感受到个大爱，系咪啊？同埋佢个能量，因为其实就 camp 主要系咪连结呢个 Ra 咧 ，Goddess Ra， 其实系呢、這个central sun 嘅一个 Goddess 咧， 佢系连结嗰啲即系我哋叫做 divine source 啦，即系人源头啊。即系佢哋大陆 一个源头嘅一个源头嘅神嚟嘅能量啦，或者呢个比较纯正啲嘅原始啲嘅能量啦。 其实佢就系通过我哋，跟住系帮嗰啲客啊、个案啊做下治疗嘅。咁你每次做治疗嘅时候咧，你都会知道佢嘅病因系乜嘢？点解佢会唔舒服啊？或者系点解佢会遇到呢啲嘢？因为你帮佢做嘅时候咧，你嘅人咧要放好空嘅，即系唔可以有咩嘢其他嘅杂念喺度啊，唔好有期待，即系你就系好空，等于你只不过系上天嘅工具嚟帮佢做治疗。咁你帮佢做治疗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你会得到好多信息。咁嗰啲信息咧，我哋系会好小心同嗰个个案咧分享嘅，即系 usually 我哋就会用问问题嘅方法，即系话诶，你同你爸爸妈妈关系好唔好啊？咁其实我哋知道其实唔好嘅，但系我哋唔会直接讲嘅。咁佢哋去收到呢啲信息，佢哋就会注意啦。因为经常咧，你问题喺治疗中出现咧，嗰、那个时候就系最好嚟处理你嗰个问题嘅时候啦。因为呢个能量咧系可以支持你嚟面对呢个问题。有啲问题咧其实好耐噶啦，即系有时我有个客咧，佢同佢爸爸系冇讲嘢嘅，系法国人嚟嘅，冇讲嘢，好嬲好嬲，佢爸爸对佢妈妈唔好，跟住后佢啊，我发现咧佢同佢爸爸关系好大问题，我话你不如你同你爸爸倾偈啦，跟住佢话 no， 我唔同佢倾偈。我唔会原谅佢，我话你原谅下佢啦。佢you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你唔知道会发生乜嘢。跟住佢就谂下，我最后一句，翻去屋企嘅时候，佢就打电话问佢爸，嚟同佢爸爸倾偈。初两个人咧系嗌交嘅，嗌交，爸爸唔承认错，佢啊觉得佢爸爸系好大错咁样。嗌交，后屘两个人咧就倾过几个钟头后咧。就变成感情好啦，咁佢已经两三年咧冇带细路仔翻去，佢喺上海嘅，冇带细路仔翻去睇爸见爸爸嘅。嗰年咧十月咧，佢就带细路仔去探佢爸爸。个爸爸就好开心，所以嗰个圣诞节大家好开心啦。点知一月份咧，佢爸爸就过身啦。所以佢就好感激我，即系话如果我冇讲嗰句话咧，叫佢 you never know， 即系 你永远唔知咩事会发生。 咩事会发生嘅？佢就要经常记得咯。即系好多事情发生嘅。即系有另外一个咧系律师嚟嘅，佢其实唔中意做律师嘅，但系佢系亦都系法国人，但系佢嘅爸爸佢哋屋企人咧个个都要 做律师 啊，做医生啊呢啲咁嘅，佢个妹系医生嚟嘅，咁佢就读律师啦，佢做得好唔开心，跟住佢嚟学第一级嘅时候咧，佢就好似开咗窍啦，觉得哎呀，原来佢细嘅时候所体验嘅嘢咧，都系嗰啲能量，都唔系幻想嚟嘅，因为佢被爸爸妈妈打啊骂呢啲，佢觉得系原来唔系幻想，有 energy 呢样嘢，咁啊就开始学到导师啦。咁呢几个月咧，佢就退咗唔做律师啦，又出来做治疗师咁样。 做 Sakam 嘅治疗师。 Sakam 治疗师，跟住佢又去日本啊，学咗Eric Pearl 嗰个 reconnection reconnective。 啊，所以我学咗第二样嘢，不，佢最主要系食 can 帮佢开咗嗰个窍啊，咁啊，佢又知道佢应该呢一世做咩嘢咯。 系啊，其实都我哋咧人生里边都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啊，慢慢咧，我哋去嗰啲工具其实会揾上门啦，又睇下你睇唔睇到啦。 其实工具嘅其实系睇你嘅，睇我哋嘅缘分嚟噶嘛。 嗯， 即系譬如三辈有啲人系比较吸引去学下日本嗰个灵气，有啲人咧就觉得食 cam 咧系比较啱佢哋。都有个美国人，佢觉得。食 cam 嘅能量太强啦，佢就玩翻学 Reiki 日本嘅灵气都 OK 嘅，冇咩事嘅。无论你去边度都 OK 嘅，即系好似我哋开咗19年，有好多好多客佢嚟我哋呢度学习一啲嘢，跟住有啲又去咗做印度教啊，有啲又去密宗啊。我觉得呢个唔紧要，最紧要系佢哋醒起嚟啦，佢哋嘅灵性已经醒起嚟， 有个觉醒啊，帮到佢哋，即系你 reflection 啦，你个 center 就好似一个点火剂咁啦，或者个火柴咁样啦，就点一点佢哋嗰团火啦。咁可能嗰团火未必即刻着嘅，可能过咗一年半载几年之后，佢突然间我可能喺佢都唔记得自己喺边度经历过呢件事其实系我可以去再发掘。咁其实咧好得意喎，你十。即系你咁长嘅日子，邀请唔同嘅疗愈师啦、大师啦，外国好多人嚟到香港啦。咁其实咧，你点样咩途径揾到佢哋嘅咧？ 有时系佢哋自己写信，即系睇 website， 睇香港有咩嘢灵性嘅中心啊，可以嚟帮佢做宣传啊。有时咧系经过人哋介绍啊，有时系客介绍佢哋过嚟嘅， 即系 我哋吓唔同嘅。我哋有啲客系去英国啊，跟住揾一啲老师做啲reading 啊，好，跟住就介绍佢哋过嚟咯。所以有唔同种嘅，有啲系做治疗，有啲系做 reading， 即系玩塔罗牌啊，解读塔罗牌啊，但系解读嗰啲 astrology 啊，星算八字啊， 嗰、那个西洋嗰、那个星座啊， 石头占卜应该仲冇嘅，我哋冇石头占卜，我有一个学生系做石头占卜， 系。好，石头点做占卜啊？ 唔系啊，佢学咗石 cam 后，佢话佢识啦，好似帮佢开咗窍， 开咗道门咁样，开咗好多唔同嘅门咁。但系你点样揀呢？因为你即系，譬如突然间会好多人揾你噶嘛。譬如即系，因为即系你嘅中心年代真系比较久啦，好多人一 click 就可能 click 到你个中心啦。譬如你点样筛选嗰啲？即系导师咧，因为你咁多选择，你点知道其实佢系咪真系可以帮到你嘅客人呢？ 我觉得有时系一啲缘分嘅，有时我会感觉到佢嚟咧，应该会帮到一啲客嘅，咁佢就会嚟咯。有时咧，我知道佢哋即系唔啱我哋嘅客咧，上天咧会。好得意嘅，佢会安排好多好多唔同嘅活动俾我哋做咧，将成个嘢咧系 block 晒起嚟，令到呢个老师嚟唔到。 例如咧， 即系譬如三步，有时我会突然间有其他老师要嚟，或者系要开个 holistic fair 啊，好，或者系要做其他嘢，跟住佢我哋就可以推到佢啦。话你呢几个月嚟咧，我哋唔得嘅咁，佢就冇得嚟咯。 咁我就嚟唔到啦。 嚟唔到啦，咁有好得意嘅，唔使我哋话我唔俾你嚟，唔使嘅， 即系个天就会自动会安排噶啦， 安排嘅。 咁其实会唔会有啲嚟咗咧？佢个冇乜客人 变质都会有啲咧系咁，佢嚟咁第一次、第二次嚟都几好嘅，跟住嚟到好多次嘅时候，有时会变质嘅，因为呢啲灵性嘅导师咧，其实佢哋都仲系人嚟嘅，所以佢哋一定会有，凡系仲系人咧，你一定有啲情绪啊，同埋有啲 执悟啊，其他嘢啊咁样嘅， 有啲贪啊呢啲。嗰样嘢都仲会喺度嘅，有啲 咧就係、是、比較開放啲、放鬆啲。佢嚟每次都會有客嘅，有啲咧嚟緊張，緊張啊！唉，唔知會唔會有客咧？佢越緊張咧，嗰啲客咧越唔會嚟嘅，因為嗰啲客咧佢哋都好敏感嘅，佢哋一收到我哋嘅 email 咧，有時會知道呢個啱唔啱佢哋。 嗯， 所以我哋嘅客其實都幾喺靈性方面都幾成熟噶啦。 咁即係其實你睇到佢嗰、那個，譬如可唔可以講多少少？譬如嗰、那個導師啦，其實佢自己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噶，通常都係佢嘅情緒啊、心理就反映咗一個能量出嚟。 有時我都會同佢哋講嘅，即係有時 ，for example， 有個未嚟之前已經問咗三四次啦，啊，有幾個人啊，有冇人會嚟聽我講嘢啊？呢啲其實你係咁樣一直問咧，即係顯示話你其實有啲恐懼嘅，有驚啊，驚冇客啊呢啲嘅， 有個擔心喺度、 啊。我本身出差嘅時候，我從來唔會問我嘅主辦機構今次會有冇學生啊，有冇客佢嚟听我嘅免费嘅推介会啊？冇，我从来唔会问嘅。咁啊，次次去嘅时候都会有客嘅。 因为你冇担心过啊嘛， 冇担心过，即系我觉得喺上天，如果叫我做呢样嘢，佢一定会睇住照顾噶。 嗯，咁即系其实都系好浅浅嘅道理啦。其实我哋之前几集都有啲嘉宾都系讲紧点样游走我哋嘅人生啦，就系、是、理我哋嘅内在嘅情绪啦、能量咧，其实就会衍生咗出嚟，亦都代表我哋吸引啲咩人翻嚟啦。如果你担心，尤其系咪嗰啲导师好担心无客啦，或者好担心我。冇收入唔好啦，咁、反而嗰啲更加会吸引唔到个客人， 吸引唔到，同埋做导师都系人嚟嘅，所以即系其实咧嗰啲我觉得嗰啲学生啊都要睇咯，导师都系人嚟嘅，佢唔系意思话佢有个咸头啊系导师，佢一定冇问题，佢其实问题都有嘅，所以我哋要识辨别咯， 咁譬如你话系我哋自己个用个心啦个直觉去辨别唔同嘅导师系咪咁样讲？ 错、都要咁样，都呢个系一个培训嘅过程嘅。你要一直用你嘅心嚟感觉下呢、這个啱唔啱我咧？啊，咁你自然咧，你会识点解点识点讲啊？辨识啊！ 明白吓，辨识知道翻究竟嗰个老师 好唔好，系唔系啱你咧？ 系啊，因为我哋习惯咗先生就一定系啱嘅， 好多人 无论系咩先生都系 觉得佢哋系啱嘅，佢乜都识嘅，其实未必嘅，佢其实都系人嚟嘅，所以吓，即系我哋要相信，要相信自己嘅心。如果你嘅心叫你唔好去呢个 ，even 嗰个人咧几出名，或者系已经十几年喺度，佢嘅质都会变嘅。 嗯，因为都是人嚟噶嘛，正如你所 讲，佢嘅质都会变，有时佢啊物质方面啊，或者系佢都是人嚟嘅，所以你会睇到有佢哋有啲导师佢嘅私生活咧都唔系好健全嘅，即系结婚啊、离婚啊，好似好普通咁样嘅，所以完全冇一个自己教话人要做道德啊，但系其实自己都冇嗰个道德咯。 咁所以呢啲就系个别事件啦。但系其实你个 center 咧里边，即系你咁多人出出入入啦。其实你啲客人咧有冇见过啲客人啊？有啲唔同嘅转变啊？其实令到你即系继续坚持落去，即系做落去呢个 center 都好多啊。所以我哋点解我哋有时会喺客嘅身上咧，系得到好多嘅灵感嚟嘅，因为你会见到嗰啲人咧系变啊、转变啊，佢哋系越嚟越好啊，同埋有好多客咧，即系嚟我哋嘅中心学习一啲嘢后，跟住又要去第二度学完后咧，又自己开一啲灵性嘅中心嚟为香港其他人咧嚟服务嘛。 咁其实呢个已经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好好嘅 鼓舞啦， 吓鼓励咯， 鼓励啦，好好大嘅鼓舞。 Yeah, it's good。 因为你可能你好多时可能你一个人冇见佢好耐，消失咗一轮，跟之后佢又会再翻翻嚟揾你噶啦。 有时好似我有个食经嘅学生，2003年嚟学。今日2013年十年后有一日出现，我都唔记得佢系边个。佢就话佢今日嚟咧目的就系想同我讲话，佢几个月前咧系开刀咧，佢系好惊咧，跟住要入去开刀嘅时候咧，佢就谂到佢考学过食 game， 咁佢就自己心里边咧就呼唤。嗰、那个 呼唤嗰个食 cam， 呼唤食 cam， 沙食 cam 叫 energy 食 cam， 咁啊，跟住系瞓着咗啦。 嗯， 佢醒嘅时候已经开刀开完啦。 嗯， 所以佢就话：，我要嚟同你分享啊！所以十年啦，我冇见过佢十年啦。有啲客，所以我哋有啲客咧，其实系1999年咧开咧，到而家都仲系我哋嘅 friend， 亦都有嘅。 系 啊，有啲系新嘅学生都有嘅，后生嘅都有嘅。 即系其实好似个学校咁啊， 嗯， 好得意啊，一个中心 有好多学员。去美国去边度学大用嘢，跟住开 center 嘢都有嘅，吓、啊，即系好多嘅， 就好得意咯，即系亦都系令到你继续坚持落去啦。即系讲真，因为一个人做一间 center 唔容易嘅， 系啊， 而且啲人出出入入咁多，我又唔知佢几时嚟，即系我唔系卖。乜嘢嘛？因为你嘅导师期期都唔同噶嘛。 我哋一年嘅导师都唔同嘅，即系唔会一年切都系几个。每一年咧好多新嘅，即系有啲新嘅喺英国噶，或者佢都系介绍，有啲老师介绍你一个老师介绍一个老师嚟嘅。 你咁耐咧，其实觉得其实身心灵啦或者能量上咧，其实转变都好多啊。其实你睇到依家，譬如今日嘅转，同你以前1998年嗰阵时候，其实。你会见到个大围嗰个 collective 嗰个大围嗰个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啦、 嗯， 即系大围大家嘅集体意识咧，你会睇到或者你经历到，你觉得依家有乜嘢唔同到啊？ 我谂以前咧，以前咧比较即系有好多外国人啦。以前我觉得嗰个意识咧系比较点讲，比较 I think more progress， 比较。 循序渐进 啊，比较有高级啲啊，比较吓。但系而家咧，我觉得而家嘅后生嘅咧，你要慢慢咧要培训佢哋，培养佢哋，即对呢个灵性嘅嘢咧嘅真正嘅意义系咩嘢？要慢慢培训佢哋，因为而家好多人咧开 center 啊，做呢样嘢嗰样嘢，其实问好多嘢咧都系关于佢哋自己嘅嘢。 嗯， 但系当然咧，我哋系希望佢可以深入啲啊，了明白我哋人咧，其实唔系呢个肉体嚟嘅，系多个肉体嘅。 嗯， 啊，咁佢就会知道哦，人嚟，即系我哋要。追求呢啲物质嘅嘢咧，其实系 illusion 嚟嘅， 嗯， 系幻想啊， 其实系幻象嚟嘅， 啊，即系其实 即人嘅生存，其实除咗我哋嘅物质需要之外咧，其实就 有好多精神上、 啊、灵性上唔同嘅层面嘅。可能我哋净系睇到面头嗰一阵咯，即系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层面，其实系要慢慢去涉猎啦，去体验啦。咁你就可能会觉得以前嘅一批客人咧，佢因为可能以前批客人咧，佢就会比较真系愿意去深入去钻。当然这方面身心灵那个方向啦，咁可能你见到某一批嘅人咧，香港咧，尤其香港多咗本土嘅人去涉猎身心灵嘅，其实就真系真嘅、嗯，但可能就大家个起步阶段咧有啲唔同，所以佢哋就可能个阶段性唔同咧，呢、这个阶段佢可能会睇到点样系点样令到自己越嚟越好啦，当然个个人都要系点样令到自己越嚟越好啦，咁、就系令到自己越嚟越好嘅同时，系咪？再去了解多啲 除咗越嚟越好之外，内心深层次嘅另一样嘢， 因为心灵咧又系最后一层次嘅。我曾经开个一个礼拜，每个礼拜一晚嘅 workshop 嘅，第一晚咧就系讲关于唤醒我哋嘅灵性。经常咧人要经历一个好大嘅挫折先至会醒起嚟嘅。 嗯， 咁啊醒起嚟后咧，佢会初初咧，第一会照顾佢嘅身体嘅需要，佢所以开到好多美容院咯。啊，跟住后咧就去第二咧，佢就会觉得，我身体好啦，美容啦，咁我应该追求其他嘢啦，情绪啦，佢稳定啲，跟住要求慢慢最深入咧，最后嘅层面就系灵性。 灵性 啊，有啲人咧就冇到嗰个阶段嘅， 咁但系其实冇所谓嘅，因为每个人嘅路向都有啲唔同嘅， 嗰个慧根唔同嘅， 时机未到咯，我只可以咁讲。咁但系都即系我开心嘅，即系你今日上嚟就系同我哋分享翻你呢个开中心嘅经验啦，而你逻辑以外嘅人生旅程啦，咁你同好多唔同嘅导师中间嘅互动啦，或者学生带俾你有啲乜嘢嘅启发啦，好开心，多谢 Ruby 你。咁好啦，最后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咁其实你会唔会最后一句说话？即系一个样嘢咧，可以话俾听众听，你嘅人生经验系希望佢哋可以有少少分享啦，或者对于你嚟讲，你会有乜嘢？ 我其实系希望咧，即系嗰啲人咧，唔需要经过好大嘅挫折先至醒起嚟。 嗯， 希望咧，即系佢哋喺人每日嘅生活中咧，系可以实。practice 可以用 慢慢去觉醒 啊，慢慢觉醒，慢慢用，慢慢咧系记得我哋其实系有灵性一层面咯。 嗯，呢个好紧要， 即系冇唔需要再经历个好大嘅挫折，因为好多人咧要经历一个大挫折啊，屋企 先识醒 啊，先至会醒咯。 明白，呢个系好紧要。咁呢个都系我哋呢个节目无极限地带嘅目的啦，同埋我请咁多嘉宾上嚟分享嘅目的就系话，佢哋。可能有啲特别嘅令到佢人生作出转变嘅，但我都希望大家慢慢多咗呢个觉醒啊、觉察之后咧，其实可以慢慢改变自己嘅人生啦，唔需要再经过啲咁激烈嘅转化步骤，而舒舒服服咁样去行我哋嘅道路啦。咁系好多谢 Ruby 今次上嚟同我哋分享， 多谢 我哋呢、這个分享佢嘅经验啦，同埋佢嘅历程嘅。咁好，时间差唔多啦，咁希望大家对我哋呢集嘅节目咧有乜嘢疑问咧，可以喺 YouTube 嗰度留言啦。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唔该晒 Ruby， 拜拜。